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儿子结婚找伴酒新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恭喜呀恭喜，发呀发大财，好运当头，欢迎马勇离开。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撑腰水漆忽略我中心总经理马林。我们企业专注于家装水漆、工程水漆、工业水漆的研发及生产与销售，19年来没有生产一滴油漆，呼吁大家爱国爱家刷水漆。至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身体健康、新春快乐、爱国爱家。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启程恭喜发财，眼看富贵一起来。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加拿别克的总经理李志博。我们企业专注于汽车行业21年，秉承着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为广大车友服务。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加拿别克的全体员工，祝福所有95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新年大吉。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龙悦庭汽车服务连锁的总经理张斌。我们企业专注于汽车美容、装饰贴膜、改装升级等一站式汽车服务。值2017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安全出行，月情相伴。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8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念青主持召开6届市委第143次常委会议，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刘俊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建国、市政协主席李建军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1月16号，涿州市召开郎卓固堡城际铁路项目建设汇报会议，听取了九州纵横公司、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对郎卓固堡城际铁路项目建设涿州段前期准备情况的汇报，并就项目建设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候选人李庆杰出席会议。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夜色轻盈，还是一场细雨飘零，还是要等酒后微醺，你才会走进我梦里。来不及问你冷不冷，来不及说伴我一生，来不及开心中的门，你却走得无影无声。在雨里望着你，在风里惦着你，在夜里想着你，在梦里念着你，在心里深爱着你，在夜里埋怨着你，怎么能把一切忘记。一如往昔甜蜜为名，一如往昔寂寞冷清，一如往昔我没有你，有酒有泪有我自己。 快乐心情。

像海市蜃楼。的虚气我懂，像随时准备燎原的火，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也因此留下了伤口，爱情依然是传说，就别再触碰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别爱我，不要给我借口，不要像海市蜃楼。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如果不会很久，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别爱我，不要给我借口，不要让我软弱，别再把我推向海市蜃楼。

这是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您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世纪创意艺术培训基地的总经理侯健。世纪创意多年来致力于青少年艺术教育，为青少年打造更广阔的艺术展示平台。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祝大家平安健康，新年快乐。 平年嘛打着锣呀，猴年打着鼓， 只见花轿门外过，柳呀嘛留不住， 大鼓嘛要鼓棒呀，大锣要锣鼓， 歌儿只有人一个，情意呀向谁诉？ 也是小伙子呀，何必还要走远路？ 前面嘛打着锣呀，后面打着鼓，只见花轿门外过，羊呀嘛溜不住。 新年贺新年，你打锣我打鼓，我来唱你来和，大家来笑呵呵。 前面嘛打着锣呀，后面打着鼓， 只见花轿门外过，溜呀嘛溜不出。向谁诉？ 花轿嘛来又去呀，谁家嘛娶媳妇？ 我也是小伙子呀，何必还要走远路？ 前面嘛打着锣呀，后面打着鼓，只见花轿门外过，溜呀嘛溜不出。 正月初一庙里好热闹，为什么庙里好热闹？男男女女都把香来烧，我也来进庙呀，把香烧呀，把香烧，哎哎呦呀，心里事只有你知道。 正月初一庙里好热闹，我进庙把呀把你找，男男女女都把香来烧，我也在祷告呀，在祷告呀，在祷告，哎呦呀，我不说出你也会知道。 我的年纪不小，你要我再等到何时了？等你等得好心焦，你难道要我等你头发等白了？ 求求神灵先生多保佑，假期早日到呀，假期到呀，假期到，哎哎呦呀，我俩爱和勇于度两下。 芬芳呀，一朵朵满枝呀， 呀摘下腊梅金上插呀，去见我的他。 才发呀，生意嘛做得大 呀，赚了大钱要记得呀，记得烧奴家。

恭喜呀，新春飞来四季福呀！